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，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、罗子珍。按现在的新话说，这个任务可不轻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，什么脾气秉性，全不知道。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，谈何容易。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，不得不如此了。就这样，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，赶奔码头，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，爷俩就起身了。实质上并不太远，仅走了1天就弃舟登岸，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。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。到了县城，他们一看呢，这地方不怎么繁华，街面上冷冷清清，虽然说到了中午了，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。爷两个没心观看街景，先要找个地方落脚。往道边一看，有一座金家老店，先住这儿吧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，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。也可能碍手，买卖都不景气，所以呢，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这爷俩包了3间上房，一看这屋蛮干净，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，落座吃茶。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，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。掌柜的忙里忙外的，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。你是此店的掌柜啊？不错，小人就是。贵姓？免贵姓金。哎，这小店就是我开的。哦，金掌柜，请坐。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别客气别客气，凡是我知道的。掌柜的也没客气，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。云瑞就问，这是海康县县城吗？啊，那还错得了吗？请问，我扫听个人，不知道您知道不？ 哎呀， 掌柜的一皱眉，海康县虽然不大，可人也不在少数，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， 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，不知您打听哪一位？云瑞一笑，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，姓罗呀，叫罗玄，罗子珍，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。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哎呦，您算打听着了，您问罗大爷呀，我太熟悉了，不但熟悉，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云瑞一听，这心就放下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的哪儿？离我们店房不远，我们这属西关，罗大爷住的东关，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，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，离着城门脸不远了，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，那就是罗宅。哦，多谢多谢。请问金掌柜，罗玄在没在家？哎，金掌柜口打一声，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。云瑞一看，这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他没在家，或者是有了病了？哎，都不是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，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，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？方叔安赶紧插话，你我们太有交情了，只是多年没见面了。金掌柜呢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，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，只是以后才分开的。哦，要是有交情的话，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。金掌柜的站起来，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，看看有没有闲人，或者有没有人偷听。当他发现一切正常，这才回来，把门关上，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，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。不讲荤的罢了，讲完之后，爷儿俩闻听，顿时就是一愣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？哎，我常听老人讲，修桥补路，双瞎眼，杀人放火，子孙全。你说做坏事倒好了，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。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。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，云瑞都没听进去，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。那再说罗玄谈什么事儿了？因为这罗玄呢是个高人，今年年纪并不大，40岁刚挂零，家里头也比较充裕，在这海康县来说，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，也是上流的生活，家趁人直。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，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，向来不抢羊，不斗胜，不做坏事。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，立主节约，从来不铺张挥霍。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不顾人，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， 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。因此罗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，他也常想这几句话，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啊。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，我可劲儿花，但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，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，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。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，没有一个不赞成的，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，这种钱他们花，有时候解囊相赠，因此威望相当高。罗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，哎，小两口感情也不错，结婚没有三年王氏得了绝症，一命呜呼。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，这罗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，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，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专研究消形来福，甚至入了迷了，就不想再娶媳妇。可老太太不同意，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你年纪又不太大，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？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。所以这老夫人着急，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。罗旋没办法，因为他最孝顺不过，后来就听了娘的话，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姑娘28了没出阁，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。罗旋呢40来岁了，这就叫两将就，没人来回一跑，婚事定下来，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，按理说是好事儿吧，结果糟了。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，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就知道美，3天1回娘家5天1回娘家，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，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罗旋去接，罗旋不接他不回来，盆朝天碗朝地，家里的事他没有管的。罗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，你这哪是妇人之道，你这不是主妇，你什么都不管，我要你干什么？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，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，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，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，那么你这样放荡，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？罗旋呐，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，马氏根本听不进去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，还一切都是照旧，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。罗旋为此伤透了脑筋，这后悔劲就甭提了，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，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。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闹了半天，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，她家里边有情人，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？就跟情人去幽会。嫁的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，相反还更密切了。一开始罗旋不知道，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，胸无杂念，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了，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。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，这人是最敏感不过，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了。罗旋一听，啊，我戴上了绿帽子，哎呀，真是家门的不幸啊。又一想呢，别听传言，你必须得有证据，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，抖了都抖了不轻啊。后来罗旋呢就住了夜了，果然发现不是谣言。那么有一次，罗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，这个娘家就一个娘家吗？房子挺多，家里比较有钱，也不用手下的人。在西屋，罗旋发现有灯光，结果进屋给堵上了，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。这奸夫是谁呀？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，花花公子叫鲁茂。这鲁茂有势嘞，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，一直霸占着他呀。这马氏当然也乐意，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，他只好违心的嫁给罗旋。你说罗旋怎么办？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呢，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，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。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，只要知错必改，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，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。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，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，连说带劝说，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，咱们还是好夫妻，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，别给我脸上抹粑粑。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，但是遇上这种人了，那你没办法，狗改不了吃屎，马氏还照旧，不但照旧还恨上罗旋了，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。两个人一想，干脆吧，就叫这罗旋快死了得了，省着碍事，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，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。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，怎么害？你得栽赃啊！这鲁茂家有钱，他父亲是总兵，贪污的银子有的是，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。在那个年代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上上下下密谋策划，最后给罗旋栽赃，说罗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。什么是证据呢？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，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？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 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，你们合计什么？就是要叛反大宋，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，你说缺德不？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，现在押入死囚牢，定成死罪。罗旋是英雄啊，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，无功。但是没功也不行，起码得终身监禁。马氏可乐坏了，心说呀，我也甭回娘家了，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。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，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，明铺夜盖，不知羞耻啊！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。那么大年纪了，他有什么办法？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。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？半个月了。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，满城风雨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，因此替他鸣不平。白云瑞这一说，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，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云瑞听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，有这等事？可不是咱们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，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、啊、天理何在，王法何存呢、啊、云瑞点点头，好吧，您呢放心，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，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。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，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。哎呦，那可太好，您可急了得了，您应该马上就去。好了，金掌柜的说完了，长出一口气，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，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，这才起身。首先呢，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，里外看了看，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下午啊，他们没闲着，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，回殿休息。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，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，背背兵刃，怀中带着暗器，起身赶奔罗宅。街上更冷清了，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大腰，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，飞身越过大墙，再一滴了要上了房了。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，老太太在前院住着，往屋一看黑咚咚的，没有灯光，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。他们奔后走，奔第二道院，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爷俩从房上跳下来，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窗台切近，摘耳侧听，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。甭问，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。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， 两个人是破门而入。云瑞不赖打前站，叫方叔安在前头，白云瑞在后边。老方不在乎这个，手里拿着小片刀，把门推开，肉就蹦进去了。屋里灯光明亮，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，打打闹闹，非常开心。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，挺大个脑袋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。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。谁？你是谁？ 明才们，我是谁？嘿，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。问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哎， 你管得着吗？我爹是雷州总兵，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，我叫鲁茂。 你妈的！啪啪啪啪啪！ 房叔安上去这顿嘴巴子，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老方把头发薅住，从床上给拽到地上，一看太不像话了，拽了个被单扔给他，围上。 哎哎， 谁不怕横的？鲁茂这小子抖一耳战，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。老方对被窝说：“ 我那娘们，把衣服穿上，快！”哎哎， 老方把脸背过去。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，白云瑞这才进屋。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，房叔安当审判官，手里耍着小片刀，问面前的狗男女：“ 叔安，你究竟是谁？”“ 方才我说了，我爹是雷州总兵，叫鲁德成，我是他儿子，叫鲁茂。”“ 嗯，你呢？”“ 小夫人马氏。”“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？”“啊， 他我们 说了。”哎， 这一笔不敢不说，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。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，白瑞之皱眉，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？但也不好插嘴。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，一边听一边生气啊。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，方叔安第二步问：“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？”一开始他们不认账，后来没办法，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，怎么陷害，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。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，取来纸笔，叫鲁茂都写下来。鲁茂不敢不听啊，有一想写就写呗，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，我爹还能不管吗？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。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手哑摁手。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，冲他俩一笑：“ 行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缺德的，你们觉得无法无天呢？想错了，今天遇上大业务，焉能留你们的命在？” 想把我们放下头一点些，不吃大餐不多花钱，去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人生如梦，似水流年，这一辈子不太好活。从嘎啦一降生，离开母体，到两腿一蹬咽气，这几十年呢是坎坷不平。说我日子过好了，我有钱有地位，你也有一定的难处。说我没钱，日子过不上来，也有一定的苦处。要说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什么都一帆风顺，那简直是太少太少了。就拿螺旋螺子针来说，堂堂正正的君子，奉公守法，结果还身遭不测，受人陷害。外边没什么事儿，家里边有人，就出来这马事，几乎间把家害的是家破人亡啊。像这种事儿，你能预料得到吗？幸亏遇上房叔安和白云瑞，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。你看房叔安说是说笑是笑，遇上这种事儿，把老方啊肺子都气炸了。他取出口供来，全让他们写上，摁完了手哑了。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，把后槽牙咬得咯咯闪响。你们听着，人生在世，就应当规规矩矩做个人，可你们俩却反其道而行之。马氏是有夫之妇了，竟敢勾引奸夫，陷害本夫，手段残忍，罪责严重。我说鲁茂，你爹是总兵，你小子就应该好好读书，或者习武，为国家出力报效。娶什么媳妇娶不着呢？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，害了人家一家人，你觉得这样就好受吗？你们别忘了，害人先害己呀。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，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。说完了之后，老方手起刀落，咕噜咕噜，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。云瑞一惊，哎，叔安，你怎么给杀了？不杀留着干什么？哎，死人口里无有招对，留着他们还可以当堂对供。不用了，有这张纸就可以了，非那事干什么？等咱爷俩盘了盘了屁股一走，这鲁帽这小子手眼通天，又活了。不如这阵把脑袋给拨了下来，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了。云瑞一听也对，怎么办呢？把两具尸体周到床上，拿被褥给盖上，把地上的血迹擦了擦。房叔安把帐帘拽下来了， 把两颗人头包在里头，揣着他们俩的口供，爷俩离开屋了，起身奔前宅。可他们这一折腾，老太太听见了，把灯点上了，正要下地出门看看，白玉瑞和方淑安进来了。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，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：“老妈妈，老伯母，别怕，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，来看您来了，您别怕。”说不害怕也不行啊。老太太瞪着眼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。云瑞满脸陪笑：“您就是徐妈妈吗？您儿子是不是罗旋，罗大爷？”“ 啊，对呀。”“ 听说他贪了官司。”一句话老太太哭了：“ 被人家害的，我的儿啊！”“ 别哭别哭，我们就为救您儿子。老妈妈您放心，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奉包相所差为你儿子来的。你儿的官司有头了，现在我们救他出狱。”“ 啊，包青天派你们来的，那我儿得救了。”“ 您呢也别太高兴了，把家收拾收拾，我们现在就去啊，一会儿呢你们母子就能团聚，最迟明日中午以前我们就能回来。”那位说：“这么高兴的事儿，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呢？”“您别忘了，这年纪要大的人呢，容易犯病，架不住刺激，不好的事儿他也受不了，太高兴的事儿也受不了，往往高兴的过分了，还咽了气了。”因此云瑞和房淑安再三的宽慰他。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呢，这才点头。不过云瑞和房淑安可没说杀人的事儿，要一说后边还有俩无头的尸体，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？交代完了，爷俩起身到街上，三更天刚过，起身奔县衙。他们白天把道都踩好了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越墙而过，直奔县太爷的住宅。一看书房啊，长着灯呢，隐约约有人说话，啪啦啦还有算盘的声音。房淑安和白云瑞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，屋里有俩人，正坐坐个当官的，个不高，长得挺瘦，相貌跟猴差不多，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年纪也就在四十八九吧，穿着软缎子衣服，一看就是县令。在他身旁站的是账房先生，有几本账在桌上摆着，在这先生的眼前放着个铁梨木的算盘，俩人正在结账呢。就听这先生说话：“太爷，到月末咱们共能收入4500两白银，只限一皱眉，怎么才捞回那么点银子来？不少了，咱们海康县这地方它本就不富裕，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。不行，不能低于5000，明天你再想法啊。这个刘大户他们家那个账结了吗？”“回太爷，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。”“送来多少？”“1500两。”“少，再给他加点码，不能少于2000啊。”“哎，是是。”“西关那边的税都收了吗？”“早收了。”“ 不行，还得加两成，重收。哎哎，是是是。 白玉瑞和方叔安一听，这什么官？ 贪官。 跑到这块儿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， 言出就是法，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， 可真是山高皇帝远，为所欲为啊！这要在包大人眼皮底下，早拿狗头铡把他铡了。正在这时，俩人不听了，方叔安在前，云瑞在后，推门进了屋了。他们俩这一进屋，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 啊！什么人？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？真是胆大包天！ 方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，冲着他呵呵一笑，这一笑比哭都难看。没等知县清醒过来，方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。 你说啊，你们是强盗？ 你才是强盗呢， 你是变相的强盗。 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 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？ 干什么的？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。方叔安说着话，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，解开往前一推，你看看，今天给你送礼来了，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，再加上这两份得多少钱？ 这知县一看，我的妈，血丝乎俩俩脑袋都呲牙咧嘴的，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，把玉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， 切， 别装熊。 二位啊，你们是绿林好汉吧？这哪来的人头？ 告诉你吧，这个女的姓马，这男的你太熟了，没少给你送礼呀、啊，一共前后送了九次，光白银给你送了10000两，对不？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德成的儿子鲁茂吗？ 啊，你们把他杀了？ 对，把他杀了，没完事儿，还得找你算账。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 想干什么呢？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，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。给罗旋、罗子珍昭雪 啊，这样做有点过分吧？他的案子已经定了，他要判反他大宋。 你放屁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。看，这是鲁茂招的供，你瞅瞅就清楚了。 这知县眼都花了。哪看得下去？ 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？ 白云瑞瞪了方叔安一眼，哪有功夫跟他废话？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。爷俩从腰里头一伸手，拿出龙鞭信票，啪啪往桌上一扑，看我们是干什么的？这回范全呢看清楚了， 开封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，皇上的玉玺在上头卡着呢，开封府二品将军，三品带刀御前护卫白云瑞，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房叔安。 谁见这不害怕呀？这知县都尿裤子里了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 他还感觉到奇怪呢。开封离我们这千里之遥，怎么这个事儿闹到京城里去了？开封府的包大人 还能派人下来吗？要了我的命了。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。白仁瑞叫他起来了，范太爷，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，我且问你，罗旋究竟冤不冤？ 冤，他太冤了。 冤，你为什么抓他？我鬼迷心窍，见财眼开，我迷的良心，我行了，承认就行。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？我马上就断，马上就断，好人我都放了，这就对了。现在我们在这等着，你把罗雪恩就提出来吧，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招雪。 我现在快去提人。 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，先生往外走，方淑安怕他们耍鬼点子，在后他跟着。半个时辰之后把罗雪恩提来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好相貌啊！这罗旋是个大个，面似姜黄，五官带着忠厚，不过蹲监坐狱吃了不少的苦头，脖子上、胳膊上、腿上都是伤，眼眶子都是青的。尽管这样，也折不住他的英雄气概。知县赶紧命人把手肘脚镣刑具撤掉，又点头又坐椅，搬了把椅子让罗旋坐下。罗旋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，傲骨英风，气度不俗，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，挺细的脖子，挺大个脑袋，还没鼻子，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。就是这一瞅，一定是干什么的？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吗？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，最后跪到罗旋的脚下，恳求罗旋是高抬贵手。罗旋才清楚，啊，是这么回事，真没想到啊！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。他见过云瑞和方淑安，再三再四的称谢，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，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，他有什么权利？所以罗旋罗子珍就没说什么。最后知县一想，我这事儿得了结，老这么悬着不好办，跪在白云瑞方淑安近前，再三再四的哀求。云瑞说这么办吧，你还做你的知县，听候处理，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。云瑞交代完了，跟方淑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罗旋离开县衙。这位知县暗中叫苦，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。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，等把门砸开，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，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，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。哭罢多时，老太太这才说，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，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，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。是啊，娘说的对，我得感谢包青天，感谢白将军、方护卫。等说完了，方叔暗笑，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，给你找麻烦，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。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，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，你也别害臊，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，想遮盖也遮盖不了，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，麻烦你啊，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 交给那赃官，他爱怎么办怎么办。哎哎哎，罗旋一一照办，把这件事处理完了，到晌午了，留下白玉瑞、房淑安吃饭。这么一问才闹清楚，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为这个事儿来的，而是巧遇。为什么来？云瑞讲得清清楚楚，请罗旋出头破七星楼。罗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，当时就咽不下去了，把筷子放下，低头不语。方叔安一想，这才较劲儿呢。这位心里怎么想的？大概不乐意，看着样不像高兴的样。我说罗大爷，怎么了？莫非有什么难事吗？真格的，我们救了你一回，求你帮点小忙，你还能推辞吗？ 不是不是不是，二位听我说，关于破七星楼的事儿，我是万难答应啊。 为什么呢？ 是这样，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，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，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，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。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，我要破了七星楼，皆大欢喜，一旦我破不了，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，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，我是死有余辜啊，因此我不敢答应。 哎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没你的事儿。咱这么说吧，你帮忙是人情，不帮忙是本分。你出了头了，尽力而为，破了当然更好，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，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。云瑞也这么说，不过这罗旋呢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。二位啊，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，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，我老师就是京卢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孔老剑客。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，绝不是为了伤人。我师父把楼修好之后，把楼图一式三份，我师父自己带着一份，给了我一份，还给了我师弟五星昆仑子宫世良一份。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，如果说原方未动，就是当初我师父修的那个原样，我到那伸手就破了，我也不用看图，我就怕人家改动了，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，倘若削得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我到了一碰这消息满不是那么回事，把人给杀了，这责任谁负啊？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。第二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黑手狠呐，再加上金灯剑客夏虽良、卧佛昆仑僧，没有一个好东西啊！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，我死没说的，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，我应该报答。可我娘怎么办呢？我就怕我母亲受了牵连呢。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，老太太真懂事，把脸往下一沉，罗旋言之谬意， 岂不知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大报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娘我也豁出去了，纵然为此事受了株连，做了刀下之鬼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孩子，你就放心的大胆跟恩公们去吧。 房叔安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嘿，你这老太太，哎呀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，心里的透明白。好，我太赞成了。我说罗大爷，这回你没词儿了吧？ 罗旋真没词儿了，跪在他娘面前了。娘，您说的是真的， 完全是实话， 你就放心地去吧。好，既然娘乐意，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。等把事儿办完了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再侍奉老娘。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，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。 房叔安一乐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，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。怎么办吧？要愿意搬家的话，包我身上，到东京去住去。我看谁敢报复，谁还敢碰你们。 云瑞说，对，开封府有的是房子，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，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，你就不要想后事了。 罗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。他们一想，事在紧急啊，三天的功夫再赶回去，时间现在都超了，恐怕家里人着急啊。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，罗旋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，跟白云瑞、方叔安登城赶奔三仙岛。一句话，回来了。方叔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儿去， 报告诸位，来了，把罗大爷请来了。 哎呀，把徐良乐的， 率领众人亲自迎接，把罗旋让在里头， 彼此见过。徐良就问罗兄他，没遇上什么麻烦呢？啊，一言难尽，不过事儿不大，是这么回事。 徐良一听也乐了， 老兄弟，俩请人在办好事啊。好好好好，罗大爷，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？ 我跟白将军说了，如果里头没有改动，我就破得了。 好了，但愿如此。 头天无话，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，陪着罗旋这次要大破七星楼。 想念还留在心里面，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把那忧郁的发丝轻剪。 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